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天津常氏相声世家各位相声名家们的精彩表演。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来欣赏常氏相声世家呀宝字辈的一位相声名家常宝霆先生和白全福先生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腿子活》，仿学评剧的《珍珠山》。 你看今天这个节目啊，虽然说都是相声啊，它的形式不同啊，表演的方法也不同。 哎， 相声呢，它里边也是有说有唱， 说学都唱嘛。 尤其我是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哎，我也说不好， 客气。白全福，您在那会儿我就常听您。 是， 提起白全福您那可以说是啊，威名远震 啊。是， 好啊。我就常听您。最近呢，我的工作也比较忙，您的事儿呢也比较多。最近咱们就总没联系了。 老不常见。是， 本应当在春节的时候啊，我还要到您家给您拜年去呢。也没去。 那我可不敢当， 这您还得原谅。 是， 事情太忙。我知道的，这个人我们由小一块长起来的。你有个什么这个年了节了要不到家去一趟，他心里还不满意。我这性者同居， 这也没这个。 您得原谅。您得原谅。 您可太周到了。 另外呢，这个今儿个在这儿见着了，我要补个礼儿 啊。 在这儿给您拜年了。 节也过了， 咱们是晚年。 不， 办个晚年。 不敢。 另外呢，您这人我知道，给您拜年鞠躬啊，您还不满意，您还是期望老礼儿得磕头 啊。不， 对不对？不 话到一道就完了， 完了，咱就这儿 过去，不 就这儿了？ 干嘛去呢？ 拜个晚年。 那我可不能， 您得原谅， 不敢当，不， 干嘛？ 您这怎么意思？ 不， 干嘛？ 那我给你磕头。 是不合适，你合适了，我不合适啊。 你这人老这么客气，你这 我这客气啊？你碰我一头，像话吗？ 既然这样，你说你这个，既然这样，能让你白磕吗？对不对？你来把压岁钱吧。 我四十多还要压岁钱呢。好了，多少钱呢？ 不要了， 多少啊？要。 既然说出来了，能不能？ 刚才你就碰一头了。多少钱？ 这多了没有？少来，5块， 5毛我都要， 是不是？ 你这人头我知道。我就货下了，5毛我都要。 哎，我皮包哪儿去了啊？ 刚一来你皮包没了。 不是真的啊，真的我皮包没了啊。别闹啊。 行， 没这么大的玩意儿，我告诉你啊。 别闹， 那你给我。你这人可气，有这么大的玩意儿吗？包皮包你啊？ 谁拿你皮包的？ 再出来了， 行了，我您干嘛呀？ 我这痒痒挠呢， 传染了。有像您这么拐的吗？谁都这么拐呀、啊？谁像您了？这怎么了？这是有这么拐的？ 不是我可记得我带皮包了，记得 你哪有那个呀？ 不是记得带了。 我的4块钱， 那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你这么过来，我受不了，哪儿都过来。这是明天我的房钱， 甭4块，2块就行了， 1块也不成。您 各位，您这皮包可留点神啊，我出点意。 咱俩划开界限， 哪儿的事儿？给你5块钱，哪儿的事儿啊？ 我跟你要了， 不是我这是我觉得呀。我觉得跟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呀，你也就开个玩笑打个岔，你说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们也没正经的 啊。谁告诉你的？ 说点正经的恐怕你也不懂。

逢场作戏就这一会儿。 当然了， 咱们就打老爷退堂见太太这点事儿、 哎， 最好咱们带点动作， 身段 有身段有动作那比较好啊。 哎，说的万福搭档， 这个桌子头上呢，代表的是前台， 对； 桌子后头代表的是后台， 不错， 是吧？ 嗯，您还得捯饬捯饬。 当然喽，您要我去这个夫人嘛，知县的这夫人，我也得化化妆。 哎， 你虽然说咱们今儿个没有什么服装什么这个头面什么的，咱们这简单， 哎， 包上就行了，给系上。 好， 这怎么跑上边来了？这个 您这好有一比呀、啊、 比什么呀？ 水仙花没开。 怎么讲？ 独头蒜。 整个比起这是 您这个，您当了水袖， 水袖， 哎， 有时候也可以当手绢， 对， 挺满旗。 请在后台吧， 桌子后头就是都是后台， 当然了， 桌子前头就是前台， 对， 行。 这场是林先生， 我上， 哎，您叫板， 谁打家伙呀？ 我打家伙呀， 您给打家伙了 啊？ 你上是我打家伙， 对， 行， 叫板， 我上了啊。啊啊！ 干嘛？你这轰羊的似的。 是不是嗓子就怎么样？ 弹错弹错。 嗯，准备啊，上了啊。 馄饨， 馄饨，还片汤 片汤， 来， 片汤干嘛呢？你不让我说片汤吗？ 就是咳嗽一声。 啊哈！ 哎呦，谁踩您脖子了？ 我这叫唤呢， 这模样，什么味道？能给你干饺子？空着嗓子。 安顿， 太太林定凯。 你家词儿也忘了都是。 头戴呀、啊？头戴。 哦，这戏老没唱。你甭全提，只要提个俩字儿，后的词儿全想起来了。 来吧， 头戴， 哎， 安团， 台台令定台， 头戴珍珠翡翠， 就您这脑袋呀、啊，这珍珠翡翠、啊， 你这人可气不是？你这不唱戏吗？这个，你真戴往哪儿牵呢？ 就是， 身穿绫罗缎纱，是奴换戴在县衙，一世。富贵荣， 怎么了？动不了了？ 什么意思？ 不能插线，插线不行啊！动不了，动搬椅子，搬椅子，不行不行！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我说您不成啊！ 过来过来，老没唱了，过来过来。那儿干嘛？这儿插线，您知道吗？ 哎。 哎，走走走走，哎，等等，起来，后头后头，哎，这头来了，这头来了，这也来了，哎，好，不错， 再见，你们工作也很忙吧？ 很忙很忙。 您觉得怎么样？ 等一会儿再给我休息脚就行了， 休息。我这给你放睡呢，像话。 有点意思，再来再来两再来 甭甭甭甭来了，你不差气儿了。该大大大大大大该 奴家王三姐， 王三姐干嘛呢？像话吗？ 王三姐吗？ 那王三姐啊，那是武家坡的，那是王宝钏。 奴家王宝钏， 嗨，像是像话吗？ 我谁呀、啊？ 奴家王三姐许配窦罗微妻， 我这也乱了。 王三姐， 没事儿， 你就是 都是你搅的，我告诉你吧。 奴家王三巧， 对， 跟随老爷上任以来，快乐随心，每日老爷退堂甚早。今日甜到这般时候不见退堂，丫鬟， 你赶丫鬟， 我还得赶丫鬟， 在屋子里头呢。 哦， 伺候太太，茶水伺候。 是太太， 都忙。